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志在未来。 我是夏冰，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去享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打路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公元652年前后，已经70多岁的孙思邈，在他的古稀之年，写下了《备急千金药方》这样一部中国古代并不多见的传奇医书。而30年之后，已经在100岁之上的孙思邈，竟然又写下了一部《千金易方》。这两部书被后世的人们合称为《千金方》。那么，这样一位在古代极为少见的100岁老人，究竟在他的书中写了些什么呢？这样一部医书为什么要用千金这样似乎并不太相关的字眼来命名呢？而在这一部千古流传的千金方中，我们是否可以在他的字里行间发现有关于孙思邈长寿养生的独门秘诀所在呢？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高级教师纪林海与我们一同打开这一部千年之前的千金方，从中发现一代名医孙思邈留在其中的宝贵财富，讲述千古中医故事孙思邈之药王著书之谜。 上一讲啊，我们给朋友们呢讲了很多很多呀孙思邈为别人治病的故事。不过呢，这些故事我们听过来呢，其实都是一些什么，都是一些个智慧治病的故事。其实啊，像这种故事还多了去了。比如说在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药方》中就记载过下面的3个故事。说一天啊，有个大汉急急忙忙跑来说，哎呦，这个孙先生，我这个老婆生一孩子，生下来他就死了，您能不能给瞧瞧，能给弄活了不行啊。孙思邈说，那我就去看看吧。到那一看，这孩子呀，脸庞啊全是紫的，身上也都是紫，再一看嘴里头有很多污血。孙思邈一想，这孩子生下来要是死的，他嘴里怎么能有血呢？肯定带着气儿呢，肯定没死，只是什么气息微弱。一想怎么办呢，干脆你们赶紧的给我找两颗大葱，找两颗葱包完了，拿那葱拔啊，就是最里边那个，然后抽着这孩子，抽着孩子身上啪啪啪啪，一下一下的抽着抽着啊，这孩子哇的一声就吐出来，紧接着他就哭。这哭不要紧，孙思邈说赶紧的烧水，烧温水，让这孩子洗洗涮涮，也没吃药也没打针，这孩子就活了。孙思邈 给人家孩子给治活了，他还跟人说呢，其实这孩子没死，你看他那是嘴里有血，那是活着生下来以后吐的血，所以他能吐血，这血没定，那就意味着还活的，只不过是气啊被痰给憋住了，你抽他就通畅，所以自然就活了嘛。这故事不神奇，神奇的是下面这个故事，也是出自这千金药方的一个方。说一大汉跟人打架，让人打的那眼睛肿的呀，比那桃还大，说肿了，其实你说怎么肿的，不都是充血了吗？看不见眼睛了，你知道吧？桃是那大，眼睛找不着了。哎呦，这可咋弄啊？开刀一拉，把那血放出来，再把眼睛拉着，谁知道那边眼睛跟哪儿呢？这地儿太危险了。孙思邈一看，这怎么办？嘿，徒弟，你下来那稻田，给我逮俩水蛭来。水蛭啊，就是蚂蟥，我们稻田里经常有的，吸着您身上，越扎越深。你要想得啪就使劲给他拍死了，然后才能给他拽下，你要不给他拍晕了，您拽不出来，越拽他往里越扎。你去给我逮俩水蛭，让徒弟弄俩水蛭。他这边忙着呢，忙着给人擦脸敷药，脸擦白白的，然后把肿的这地儿敷上一层药，然后把这俩蚂蟥左眼一个右眼一个搁那一搁，那不是俩大桃吗？家里人这害怕呀，这蚂蟥有毒啊，水蛭是毒的，你到时候再把我们家眼睛给吃了，这行啊？一会儿你再看他那眼睛下去了，你再看这俩水蛭肿得跟桃似的，他一看这水蛭估计没劲儿了，啪一拍水蛭晕了，给俩水蛭扔了，扔完了这个人脸就消肿了，然后再敷点药吃点药，过两天好了。前面这俩故事啊都不神奇，没劲，都体现不出孙思邈的高超水平，下面一个事故，医疗事故才能体现出孙思邈与众不凡来。说有一次孙思邈给人看病，来了一病号，这病号什么呢？上吐下泻。一般人得痢疾啦，肠胃炎啦，或者是吃了什么有毒的东西了，对不对？到这儿孙思邈可以看病，哟，您这病啊，您得脚气病了。这病号说，你是孙大夫吗？说我是孙大夫。你可真够损的，有你正看病的吗？我上吐下泻跟脚没关系。孙先生说，我告诉你，这脚气病有好多呢，你这就是脚气病。那人家医生怎么都说我是吃了坏了东西了？是啊，所以他没给你治好，你上我这儿来了。我看你也是个蒙事行，算了，我还是找别的医生去吧。这病号走了，没过十天他死了。其实啊，是属于病号少见多怪了。有一种脚气病叫冲心型脚气病，他就是没有脚气，手脚都没事，他的病症就是上吐下泻。但是由于病人少见多怪，所以造成了孙思邈的这次医疗事故是什么呢？是医疗未遂导致病人身死的事故。这事儿不赖孙思邈。 孙思邈在他漫长的郎中生涯中解除了无数病人的痛苦，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严峻考验。时间过得很快，孙思邈在每天治病救人的忙碌中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古稀之年，按说他早该老态龙钟了， 但是这个奇怪的孙思邈却偏偏在这样的高龄开始动笔写那本著名的《千金方》。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样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奋笔著书呢？而他的这部医书为什么要用奇怪的《千金》二字来命名呢？ 话说公元650年，那一年孙思邈的岁数已经很大了，行医也好多年。在那个时候孙思邈就想啊，哎呦，人说人活70古来稀，我也是个好几十岁的人了，我怎么着也得给这民间百姓留下点东西。可是我行医这么多年，说起来心得呀那可是太多了，我给百姓留下东西我从哪儿下手呢？正在想的时候，孙思邈就想出了下面的一段话：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得遇于此。哎呦，人的命啊比千金还要重，如果有一个偏方，哎，就治了这个大病，那他就比千金还值钱。对，干脆我呀，我就把我行医这几十年所掌握的药方编成一本书，起名就叫做《备急千金药方》。对，说干就干，提起笔来从这年就开始写，到公元652年这一年他就写成了这本书。这本书啊30卷，其中的第一卷呀，应该说就跟我们现在讲的序差不多，它是一个总论。在这个总论中啊，孙思邈就论述了作为一个医生你最起码要做到的几点。那么孙思邈他就认为呢，你作为一个医生啊，首先做到的一点就应该是态度认真，一丝不苟。他说你作为一个医生，人家病人和病人的家属把这个病人的全部的生命都交给你了，你怎么能够不认认真真，怎么能够敷衍了事儿呢？所以作为一个医生，你必须做到的就是生病诊医，治愈身心，详查行后，丝毫无失。你首先得给人家认认真真的看，看出来的结果要非常精确，开的药也要非常的准确。你只有做到这一点，你才是一个好的医生。这是第一点，你得认真仔细。第二点，孙思邈认为你作为一个医生就应该不分贵贱，一视同仁。你医生嘛，病人什么样的人都有，有男的有女的，有穷的有富的，有汉族有少数民族，对不对？有得的病干净的，有得的病脏的。所以呢，你面对着不同的人，你都应该一视同仁，你得把所有的病人都当成自己的亲人，不管他的性别、年龄、出身、聪明、愚蠢、智力，你什么都不要管，你需要思考就是你怎么样把病人的病治好，你不要当个人家的病。不能因为人家有钱你就敲人家竹杠，也不能因为人家没钱你就拒病人于千里之外。他说你只有做到了这些，你才能是苍天大义，否则的话你就是寒灵巨贼。 你有本事，但我不认为你是好人，你是贼。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作为一个医生，你还应该做到不避脏臭，不贪钱财。你看这病人吧，得什么病的都有，但是遇到这种病人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把他当成自己的亲人一样，照样给病人认真诊治，否则的话，那是人神共诛之的人。你做不到这一点，你就别当医生。刚才这一段啊，只是他的主要部分。其实，在后面呢，他还论述了医生应该什么呢？谦虚、谨慎、博学、好问、不骄傲自满等等等等各个方面。在古今中外的医药学专著中，专门辟出一个章节来讲如何做一个好的医生。孙思邈在世界上这是头一号，专门讲医生的医德。从这本书的第二卷到第三十卷呢，那依次讲的是妇科、儿科、五官科，还有伤风、脚气、伤寒，内科的五脏六腑，还有其他杂病、背脊诸术、养性等等很多很多方面，一共呢包含233个门类，有5300首合方论等等。那么这是背脊千金药方啊，有术有作，图文并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这本书它是继内经和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之后啊，中国又一次中医药学的著作的一次总结。所以呢，这本书就被誉为啊我们临床医学的百科全书。652年这本书出版。 70多岁的孙思邈写下了这样一部著名的背脊千金药方，但让我们诧异的是，高寿的孙思邈竟然在他100多岁的时候又开始动笔写另外一部书《千金一方》。这一次孙思邈会在其中写些什么呢？又是什么特殊的原因让他在如此的高龄还要笔耕不辍呢？ 又过了30年，这就到了680多年了。孙思邈这回真的100多岁了。他一想，哎呦，我30年前写过一本书，那阵写书就想为百姓留下点什么，然后就想自己指不定哪天自己也生老病死就死了，谁想又活30岁，又治了这么多病号，又有了这么多心得，干脆正好卢照邻还在这儿，我赶紧的趁他还在，我让他帮助我，把我这30年的心得我再写一本书吧。说写就写，我跟你说，你替我抄点，有的我自己来写，哎，俩人合作又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啊叫做千金一方，一补充的意思，在这里是补充的。我原来写了一个背脊千金药方，现在我又写一本书。这本书到了682年，孙思邈临死之前呢，终于正式写完出版了。这本书啊也分成30卷，共计呢是189门，合方论等等呢一共是2900余首。除了这两本书之外啊，其实孙先生还写了一些书，比如说丹经、摄生真录，比如说符箓论、五照算经等等很多很多书。他在这些书里呢也有一些心得。除了他自己写书之外啊，孙思邈还配合了政府写书。658年唐高宗继位9年之后啊，他就想找一批医生写一本书，这本书呢叫《新本草》。 为什么叫新本草呢？因为前人写过一本书叫本草，所以唐朝要写一本书叫新本草。这本书在我们的中学课本中叫唐本草。这写书的任务呢，就落到了孙思邈的身上。孙思邈和当时宫里的其他医生一道，就写成了一本书，叫《唐本草》。这本书里面呀，大大丰富了我们中国原有的那本医学著作《本草》，其中有100多种药物，都是孙思邈自己亲自尝验过，而在本草中没有记载过的。这唐本草啊，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国家颁布的药典。 孙思邈在1000多年前所写就的千金方，以及他参与编写的唐本草，在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医学财富的同时，也用相当的篇幅记述了他自己许多养生心得。那么这个活到了100多岁的孙思邈，究竟在自己的书中留下了怎样与众不同的养生体悟呢？ 咱们后面就要讲一讲孙思邈的养生方。因为孙思邈最拿手的便是养生，但是说到养生啊，这玩意儿真的挺难说的，它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所以咱们还是分分类。第一呢，咱们说一说食疗，吃啊。你既然养生离不开吃，咱先说吃。怎么吃呢？你要到孙思邈的家乡，陕西省铜川市耀县孙家园内门口那药王山，您会看到山上那刻着大字儿，诗五言的很长很长的诗，咱们给念一段啊，叫怒甚偏伤气，思多太损神，神疲心意意，气弱病相侵，勿被悲欢急，当令饭食均，再三防夜醉，第一戒沉嗔，害寝鸣云鼓，银星素玉金，腰斜难犯起，精气自全身，若要无诸病，常当解五心，安神一月乐，吸气保和纯，受妖修论命，修行在本人，若能遵此理，平地可朝真。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是过往情节。

那么具体什么时候应该吃什么呢？你得看这个食物它含有什么营养。所以孙思邈啊，就对当时他能见到的150多种食品，这些食品包括蔬菜、各种米面、各种肉类、各种奶类，一一说明，一一分解。当然不是用我们现在的化学分解，它是用物理分解的方式一一说明。不过说到这儿呢，我们倒要注意啊，一个和食疗有关的话题，就是什么呢？减肥。节饮食减肥这个话题，孙思邈呢也谈论过，不过他说的减肥跟我们现在社会说的减肥不一样。他说呀，就是吃饭你得吃80饱，不能吃10饱。就说您吃饭的时候，您首先得问，哎，我吃完这饭我饿不饿了？不饿了就得了，别反着问，哎呦，我吃饱了吗？这是两句话，你明白吧？他说呀，饱则伤肺，饥则伤气。这是说，第一，吃饭不能吃饱；第二，怎么吃，那讲究大了。他告诉您得细嚼慢咽。怎么叫细嚼慢咽？嚼到什么地步，这吃了才能咽？您这米，您得嚼出，哎呦，这米是今年的新米，哎，真的很香。您得嚼出香味儿来再咽，不能囫囵吞枣，呱一会儿2分钟3碗米饭吃下去了，这不行，得细嚼慢咽。第三，搭配的这个菜也有讲究，搭配的这个菜啊，要淡食，味道要淡。不能过甜过咸过酸过苦，什么都不能过。为什么呢？咸则伤筋，酸则伤骨，所以最好是淡食。您吃过多的咸的，您的筋不好；吃酸了，您将来的骨头不好，老了就会麻烦，病就会找到你的胳膊腿上。这都是小的时候不注意。第四，吃饭时候您的精神状态也很重要。吃饭怎么吃？你吃饭不能生气。你今儿跟谁生很大气，一边生气一边吃饭。孙思邈就认为啊，你要想生气，你就旁边生去，生完了还想生不想生了？不想生了，饿了吗？饿了，吃饭。要不然你吃饭就别生气，生气就别吃饭。他认为啊，你吃着饭生着气，晚上会做噩梦的。用孙思邈的话讲，叫让你啊夜梦飞扬。你白天生气，晚上胡思乱想，最后这都对人体不利。第五，关于饭和菜的搭配，这还有讲究。孙思邈建议啊，少吃肉，多吃饭。我们现代医学证明啊，你多吃了肉，什么胆固醇啊、脂肪啊多了。另外在这里面他还说到了，少吃蔬菜，什么就是酸菜、腌菜，太咸太酸对人身体不好。并且他很反感吃什么呢？吃各种生菜、生米、生豆，还有陈臭物。臭豆腐很好吃，都是我们发酵过的东西。他认为这种东西，发酵过的东西啊，最好还是少吃。第六，吃饭和饮酒的关系，吃饭喝酒不喝酒啊？最好，他认为是不喝酒。如果你实在扛不住了怎么办呢？有这么几条。 一样，就是饮酒误使欲醉，你喝酒不要喝醉了，明白吧？喝酒是实在想喝，那就实在经不住人劝就喝一点，但是不要喝醉了。说孙先生，我已经喝醉了咋办？已经喝多了喝高了咋办呢？赶紧找一地抠出来，迅速吐出来，叫如果多则速吐之为快，千万不要让他这样上身体，吐不出来咽了那完了，那我也没救了。然后他就说什么呢，如果你不听我的，那么就会骨髓还有这个筋骨都会受伤，伤筋伤髓伤神，最后导致你不会长寿。这是关于喝酒，这是吃。 在孙思邈千金方的养生方法中，除了饮食这个重要的方面之外，这位活到了百岁之上的长寿老人在自己漫长的一生中还在关注些什么呢？而在这其中他还有哪些独特的养生秘诀呢？ 孙先生下面要论述的是睡，睡觉那可讲究多了。您看孙先生的书里面睡觉可有讲究了，他讲究怎么睡觉，头南脚北，你不能反过来，还有个头左头右的问题。他认为春夏两季躺着的时候应该头东，头朝东睡，秋冬两季应该头朝西睡。这对不对我不敢说，反正孙先生人家这样睡了一辈子，就活了100多岁。然后睡觉的姿势是直直的睡呢，还是拐几个弯呢？他认为人的那脊髓呀，它不是直的，所以你要想直着睡，那你就适合自己身体较劲，你最好还是打几个弯儿，蜷着身子睡。春夏脸朝东，秋冬脸朝西，头总体来讲是朝南的，就这么睡觉。除了这些还要注意很多，睡觉前一个时辰您不能唱歌，跟几个朋友高兴啊唱，唱俩小时回来你睡觉，你肯定俩小时睡不着，你信不信？想的都是别的。夏天天热呀，睡觉不能晾着脚丫子，脚丫子在床外边这不行，把脚架起来也不行，脚一定不能比头高，脚得比头低，头高脚低这得知道，脚还不能露外面。秋冬冷了，不能把那火炉挨着自己睡，空气不好，火炉里头没有好空气。也不能捂着被子，捂着被子你里头都是你自己呼出来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碳，都是这些东西没好的，所以一定要露着头。睡觉的时候耳朵边上不能有窟窿眼，从那窟窿眼里灌风，容易得耳聋。哎，这讲究太多了啊，您自己看看去吧。 孙思邈在他的千金方中道出了有关于长寿养生的种种心得，但在他的著述中还有一个他认为至关重要的长寿因素我们还没有提到，那么这个至关重要的长寿秘诀会是什么呢？今天的我们又会从这样一部千年之前的古书当中获得怎样特别的启示呢？ 他认为啊，你要想长寿啊，养性是养生之道的关键环节。怎么养性呢？平时的注意事项，平时白天你要注意什么呢？莫久行、久立、久坐、久卧、久视、久听，不能老跟着俩眼睛看一个东西，你老盯着俩眼睛看一个东西会充血，所以会伤血，这叫久视伤血，老躺着伤气，久卧伤气，久立像我老站着这骨头就麻了，所以久立伤骨，久坐伤肉，还有呢就是久行伤筋。此外还有三个，莫强食，大家吃饭 我吃八十饱了，本来说了吃八十饱，人家主家特别那，再吃一碗，再吃一碗。禁不住人说又吃一碗，谁难受谁知道？别以为吃人家的好受，不能老吃。还有一个叫莫强酒，自己平时都注意了，喝一点就得，甚至不喝，来人也欠喝吧，强行灌酒这不好。另外呢，他认为啊，平时莫忧思，莫大笑，不能过度的思考问题，也不能见着高兴的事哈天天笑，更不能遇到不高兴的事没完没了的哭，甚至恨这个恨那个，这都不好。他认为啊，你上面的做到了你就行了，上面的你都做到了，你就可以做到长生不老了。说到这儿，我们就得呀总结总结，这孙思邈给我们中国的医药学界，给我们普通百姓带来了什么？孙思邈的贡献呀，其实真的是一言难尽。有人归纳了很多很多方面，我们这儿也只能挑一挑。孙思邈对人类带来的贡献，第一是他的两本书，对不对？第二是他的两本书中的第一篇那个医德，这一点我觉得很关键。那么话说到这儿啊，我们自然就要讲到孙先生啊，再大的名人也有离开我们的那一天。公元682年，孙思邈去世。去世之前，主令家人呀不要陪葬品，要薄葬。当然，家人也很注意，遵守他的这个规矩。孙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医德还有他的两本书，却永远的留在了我们中国人民的心里，也留在了世界。话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总想，咱们一开头就讲卢照邻，这卢照邻的结果怎么样了呢？就在孙先生去世的同一年，卢照邻投水自杀。有人说卢照邻的死是因为他的麻风病没有好，也有人说卢照邻是追随他的师父孙思邈而去。我们的课就讲到这里，谢谢诸位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节目。